竟是梦想幻灭，曙光出现，彩虹带走思念，寻找彩虹桥，荒唐的年少到现在才知道，飞多高也不该忘掉，他的爱把我围绕，云飘渺 是谁和谁的你又在墙上未曾洗去，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是谁给谁的心藏在深锁的抽屉，是谁和谁的声音留在泛黄的相片里，虽然情侣的誓言在变，虽然说谎的方式在变，但那些魂灵梦系的秘密不曾忘记。当我们唱着一些无聊的歌曲，谈着爱与不爱的问题，幻想是林黛玉爱着贾宝玉，我是牛郎织女也在嬉戏，而那些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那些我们天真的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事，做过的梦唱过的歌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

边听到的廖振嘉的加油站，随后会继续跟你分享到伍思凯带来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了，拥抱你。 三三，听若有情。

天使间你就不会再犹豫。于是我来到天使间，星星睡在台阶上，天使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图案和天使在歌唱，啦啦啦啦啦，望着月亮就在身旁，图案和天使在跳舞。每晚都感到孤独，天使问我是怎么的，为什么那悲伤，说我想和你一样快乐永远在脸上，天使说亲爱的朋友，你让我羡慕，流泪也是一种幸福，我却体会不出，就让我们来一起唱，啦啦啦啦啦，快点来到我们身旁，就让我们一起跳舞，啦啦啦啦啦，别害怕眼泪。 什么年华，天使间，随后要听到佩妮戴佩妮的花畔。戴佩妮呢，曾经有多次入围到台湾金曲奖，并且有夺得金曲歌后，而且她也以这个制作人的身份有拿到过这个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今天要听一下她的这首花畔。 有花看着只需这样，你要记得啊，莫待无空着时才想念他，有心栽花花不开呀，那不一定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多难得啦、啊。 去春来花谢又开年复一年呢、啊、有人叹息有人抚慰有人占有他你把我当作无意在下的雨讲话人相偎在山散花你把我当作是你草间的水中花瞬间的美丽能了真心谁开的满山枝桠谁开在艳阳底下谁开了却没有欣赏他谁开的满山枝桠谁开在艳阳底下谁开了却没有人懂得欣赏他看花绽放了等你待冬去春来花谢又开年复一年了有人叹息有人抚慰有人占有他你把我当作无力在下的雨讲话人相偎在身体里的思念的散花别把我当作是你擦肩的水珠花瞬间的美丽你要珍惜

下玉泉的街角的情歌，随后会继续的跟你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末尾歌曲，来自于郑秀文《初见》。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怕感情去了解，全世界都在变， 却没把你存在， 你纵然不认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就是那安定的感觉，怕真心去了解， 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不得不会离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有什么等待， 缘分继续。 说不出甜的话，不完美的假象。 你说我的心只想让你相信，我才是你最爱的爱情。 上天上的约定，不怕你的风景，说过一起远行，直到世界都安静。 上天上的约定，紧贴着心跳的声音，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着迷。 不是一声叹息， 爱解释一种语气， 爱不能鼓足勇气， 害怕爱不够了，缘分继续。 说不出甜的话，不完美的真相。 原来是我的心只想让你相信， 我在说你最爱的爱情。 手牵手的约定，不怕你的风景，说好一起远行，直到世界都安静。 手牵手的约定，紧贴着心跳的声音，时间在这里和我们 手牵手的约定，不华丽的风景，说好一起远行，直到世界都安静。 手牵手的约定，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着迷。 手牵手的约定，不华丽的风景， 说好一起远行，直到世界都安静。 手牵手的约定， 紧贴着心跳的声音， 时间在这一刻为我们着迷。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14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等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愿同美方就半岛问题保持沟通协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部署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国际方面，非政府军警部队11日在非伯河岛遭遇武装分子，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造成至少9人死亡。中国驻非大使馆提醒，近期暂勿前往伯河岛及周边区域，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寻求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协助。外交部全球领导服务应急呼叫中心00861012308。

些话之间就跌得漂泊，还从没忘了沙漠，雨下眼泪流成了泪，雪静静覆盖山丘，然后懂得寂寞。从哪来往哪走，对或错，流星从来不迷茫不回头，拥有的失去的痛不痛，天空就一直空着不追究，人间还有多少颜色没回过，爱剩多少烟火，多少苦多少笑多少梦，藏在多少石头中，等我们去参透。夜完成

蔡淳佳跟欧德阳的小夫妻，随后会继续的跟你听到来自内地的 R&B 小天王胡彦斌带来的这首婚礼进行曲。胡彦斌的唱功包括他的才华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除了唱歌非常棒之外，他也会继续进行改编及编曲，为别人去制作一些音乐专辑。今天要听听看这首婚礼进行曲。 所有故事停止，撕开了幸福伪装，双手在我耳边头又在不停摇晃。我被俘虏多年，且爱上的是上当，谢谢你让我成长，我最爱的姑娘。城市谎言把我扔在城外，我只能双手放开，无奈无奈，把最后的疼爱做成了西装，拱手让它存在了别人身上。 Oh,

说的。我想念的一切，我只为你游荡，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人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道防栏，你和我明天就能到达。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恒的家。 多快乐老家，随后要听到黎明的深秋的黎明，这是今天的末尾作品。而稍后的时间呢，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整点宣传以及广告。今天就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月色变得黯然，在深秋的黎明，而你双手是那么暖，离别最好的季节，是风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近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火海会包围你。在心里，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火海会包围你。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火海会包围你。 冷雨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你的背影那么孤单。红烟像烈火燃烧，离不过我的心，我的爱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我的爱 永不会熄灭，燃烧不尽。